早晨各位聽眾早晨各位聽眾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今天踏入2014年的元旦新年快樂是不是有時候有人說如果是炒股票的話玩股投資就很忌忌這些就迷信根本這個新年愉快新年愉快不過去年你說的股市去年香港股市都叫做微升了3.9 不過今年的強積金可能都不用輸了以年結來計好像通脹平均一年去年都是4%左右現在你升3.9就打個和不用虧了你說去年經濟算不錯香港來計環球來計香港經濟算不錯但股市當然不夠美股那麼厲害美股都是個別板塊 我記得早前好像幾個星期前應該賺了錢當時說還是1萬5千多點升了成千點大哥當然賺了錢當時說還是1萬5千多點升了成千點大哥當然不要買期指多數買S&P的當然有上升的如果賣期指多數買S&P的都一樣升的我看報紙我們未講頭條之前都講一下見人講開股票雖然我們不是財經演員我拿了報紙他就說截稿的時候今早的凌晨1點鐘就道指和標普又創新高在2013年最後一個交易日雖然只有半日市 但在龍後的假期氣氛下初段的牛皮靠穩道指和標普的指數雙雙再創新高新出爐的是道瓊斯工業的平均指數見過 15400點是不是高位來的是高位來的15500多點16500已經過了金融海嘯很多一定是的通常你今天港股都叫做高收升了因為你知道做連結基金經理你數高又入數說自己今年成績又賺多了多少錢然後就發紅了發紅給自己 好,我們翻翻香港的報章的頭條,是不是大部分都是講這個是,都應該是,因為昨晚我想都真的人頭湧湧,周圍風暴風暴,真是厲害,我想集中幾個主要地區,銅鑼灣,蘭桂坊,九龍和尖沙咀,據報好像昨晚總共有超過38萬人 在這個兩岸裏面就是倒數我看你怎麼計算有些報紙有50萬文匯報就說這個頭條的頭版就是天地笑臉輝映喜迎2014維港煙花時代狂歡遇50萬人歡慶新年但明報就說新年身遠心系政制38萬人就維港倒數變成都不知道哪個對不過沒什麼所謂 即是入幕股而已是不是大家都是用警方數字呢因為你唯一通常這些大節日裏面看煙花警方說的數字就不會有兩個數字又不會有民調數字很有趣專門在七一調查遊行人數的學者又不見他在除夕或聖誕晚上調查兩岸究竟有多少人其實肯定有很多人上街普遍都挺開心的 看到報紙訪問街頭訪問的人其實很多人都說新年有什麼願望希望都是開開心心做人最簡單希望開開心心開心不容易因為一會我們都會跟大家講一下社論我們都跟我們今早上上班的路浩榮選了一份明報 2014年政治年這個很明顯因為大家知道今年會是政改落到實質的階段去到年中政府今次第一階段的諮詢五個月之後林鄭月娥說要兩個月寫報告其實才開始所謂政改的五步曲的第一步即是行政長官將報告遞上人大常委會批准了之後 大概在年中,政府進行第二輪諮詢,到時就會提出他的方案 太陽報也是說,但又另一個數字 太陽報就說 2014年有40萬人夾岸欣賞煙火 拋開繁老迎新年40萬反而是外國報章說多一點外國報章覺得應該營造一個歡樂的氣氛和諧一點星島日報就是璀璨香港一四美好震天煙花 很多張報紙都是用這個做這個頭條蘋果50萬就迎接2014隨即50萬人倒數元旦遊行增普選很巧合很少蘋果和文匯報的頭條基本上大家的數字是沒有爭辯的明顯遊行的數字就不同了很簡單的頭條寫著新年 當這個看來才有沒有寫這個35萬所以你只是看這個由35萬到這個50萬不等總共數字還有一些報紙另外一些報紙有不同的標題譬如這個是東方的頭條就很不同以東方人家報喜歡報憂他就說 借給那些人,借給你,借給你 我也有光顧一間食肆在灣仔老常許時仁很喜歡去光顧許時仁在我來這裡吃東西他有不過很多時候都來吃完之後就打幾天證明其實都是衣食都不會休大家不用擔心 南華早報的標題,頭版是挺奇怪的,繼續說這個是... for reform to put spring instead of marches 可能跟其他中文報紙說的一樣主要就是港大的民意研究計劃說你知道今天會元旦大遊行問問港人最關心的問題第一個就是房屋的問題因為有數字你也看到原來剛剛大家十年 8700多元,即是升了3倍 他見到習總就說自己有初步成效真的是騙人所以難怪一定要查找不足不是查找不足查找不足你聽上個星期陶傑解釋我覺得是對的原來查找不足和找到不足是不同的怎麼分別查找不足是 其實中央都未知道有沒有不足,不如叫你去找一下,你自己去查找不足 然後叫你自己回去找一下找到不足就不要經常告訴我又好碰又好碰其實就是很不碰這個解釋到為什麼用找到不足呢如果不是中央就不會搞一個令起勞造找了劉兆佳做副會長陳佐義做會長的港澳研究會這個研究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負責幫中央夾住梁振英你做些什麼不妥<笑> 我們差不多的頭條都還沒還有一些譬如雙報雙報用回習總的新年賀詞改革賣新報做這個頭條其實如果大家有留意到中國近年近這陣子的大陸新聞這個習近平應該今年過年挺開心的因為你想想固然搞定了薄熙來年尾其實今天都有些報紙都賣的東方裡面都有一條重要新聞有說的就說 周永康已經拘捕了12月5日已經拘捕了現在秘密關係審訊應該在農曆新年所以你看到這陣子習總的心情好所以變成有一宗花邊新聞早幾天就去吃包子吃包包所以中國人就請了一些封建身份每個人都要去吃習總的21元的餐 習總吃包子好,因為改變新一代的崇洋風氣 不只是吃漢堡包、KFC,吃我們中國傳統的食物又更健康,這樣都可以寫到一篇文章,很厲害。《大公報》的頭版就說,告別一三分擾,擁抱一四美好。一生一世,很多人都說,一三一四,一四美好。 當然是引述習近平的說話基本上如果你看他基本上都是以中央文化和文匯報的取態有少少不同另外還有其他信報今天沒有出版休息《中國日報》的香港版《Stand Delivery》是甚麼 還有《城報》《城報》就是梁振英政府新年當心十大地雷向他提出警告剛才你說的是《中文日報》《China Daily》《China Daily》《Stand Deliver》我看看我按進去網看看這個是說物流 這是說內地的內地的物流我想是講運輸應該差不多了因為那些免費報紙有沒有出版休息的還有財經報紙休息經濟報都休息好我們看看一些社論當然繼續有很多都是講 看這個社論先講文匯報這個是否昨天的都不是防止日本復活軍國主義因為文匯報有雙社論另一個社論就是告別不平凡的2013邁入充滿希望的2014這些我都是善眾善土神祖社定的相對地大家我的報章這個大公報就是2014年港人普選特首的關鍵年剛才也有說過除了政府提出 除了政改方案之外民間應該是比他更加民主到時可能就拿出來電子公投了而政府如果不接受的話那理論上佔中行動到年尾就會出現了所以變成今年真的選舉年政改年 明報2014年政治年期望開明理性力量抬頭主要是針對這陣子的外國報章都小題大做譬如有幾個小孩不知天高地厚衝入解放軍營那個就很奇怪但我很奇怪照計你幾個年輕人手無搏擊之力照計如果真的拉他兩個解放軍搞定他然後交給警方處理但如果你看左報的社論和報導稍微介紹說港獨激進派那幾個人激進到去哪裡不理的了捉住這件事件就要放大來看但那件事不是大部份人認同很多人都不理這件事覺得 有時候就說這些事就是雷街坊其實他輪不到街坊因為大部分根本都完全不著意這件事你想想普通人都沒什麼報道較早前有個城規會有個諮詢會講到那個用地的問題就是那個在海邊那裡當福地應該是我們一直說開的在一個海旁的一個 一個很通暢的地方如果中央政府真的支持梁振英又說經常說找不到地又要搞針插樓那些廢話香港我經過不用遠你沒有口我那裡的解放軍營你駕駛經過有幾個會見到解放軍人影都不見過那裡佔了幾位都是用地那為什麼不可以如果那個 通常應該是今天放假可能昨天還未放假今天要出版至於星島日報都是一些罐頭式的社論祝港平安減少分化希望社會和諧一點很多報紙都用這個為題例如新報也是政治動盪經濟向上社會不安亦都是 以正式根據經濟教科書就當沒有失業了全民就業了事實上真的有些看新聞都知道香萬有些行業請不到人四碗萬六元都沒有人做那麼說但是社會還有分化24小時不是說一間有那麼多錢24小時除了你其實都賺不到除了當八個小時一間萬六除六千元當然沒有人做你做除了你接了機器《文匯報》說了蘋果就是說 評論就是說不能讓示威變成示弱 這個應該是今天李儀執筆的稍後我們也好像有錄了都值得聽一下關於李儀執筆的評論《城報》說正是今年風景美千紅萬紙報春光好像寫新詩這些也是罐頭的文章善眾善土有趣就是東方和太陽好像對待基本上內容差不多東方 風風雨雨又一年,身歲恐比舊歲冷,好像滿懷憂患,香港今年好不行。太陽報,年年難過就年年過,辭舊迎新就憂風雨,寫了一個內容都一樣,可能都是同一個人執筆,不過都是改了題,登在兩邊。一股兩頭不會。 一人做兩份工,其實省點。還有這個南華早報,就是Companies need a woman's touch 因為一直都有報道,說在上市公司裏面的董事,企業裏面多了女性做管理 還有就是看看這份是哪份《太陽報》有沒有這樣說過說了風風雨雨基本跟東方的內容差不多現在憂患同一個系統立場一樣基本上都是你看東方和太陽其實很多時候都是說到香港是很不行很嚴重民怨沸騰基本上都是這樣的主調 很好興的就是很多時候就著一些重要的議題有他自己的民調也有些公佈好了差不多應該都齊了不過值得說的就是當然外國報章的重點都是引述領導人的講話今天也有一些花邊的新聞就說很特別過往的領導就是面對鏡頭站在那裡講的 今年的賀詞就是習近平坐在辦公室於是大家都可以去看在畫面裡你看到什麼我另外看了一篇文章國內的民膽高度讚揚習近平他上台他又不是講習近平他不是講習李大家留意只是講習近平以前不是因為習近平例如江澤民時期就是江李 江澤民加上李鵬然後跟著胡溫兩個並提他因為只是講習近平所有功勞歸於習近平他就說習近平一上台一年的政績比胡溫十年悠有勝一年抵十年很厲害 反貪腐顯著成績其實大部分都是周永康集團先後有十六個如果沒有記錯十六個是部長級的包括最新的就是四川政協副主席全部拉下馬上規不知何時到香港的部長級的六八九都上規這是第一個成績第二他也有一些實績的改變例如好像 取消了勞改這個制度這個人說他換湯換藥但也算是德政如果真的取消了勞改相對於以前的動一下勞改真的很慘勞改基本上是文革的餘風我們新聞後再回來 我就來到工展會那裡想找回你 你什麼都不要理 你什麼都不要理 快點下去維園工展會同場之下D100直播室攤位 工展會還有六日在星級主持做節目 D100固網電話收音機優惠價發售 還有機會玩遊戲贏獎品 你什麼都不要理 當然要理啦 因為可以第一時間登記申請 D100香港台 一年收聽重溫下載全包收費計劃 日後價只需$100 港幣差$180 只是工展會和D100上環鋪才可以申請到 記住帶現金或者支票去工展會啦 公民提名,真普選 公民提名,真普選 公民提名,真普選 2014年1月1日 元旦大游行 D100总动员 自己有灯笼街汇集 目标一致 公民提名真普选 公民提名真普选 讲真话 行公义 好怜悯 湾仔修顿 D100打气站 我们主持齐集为公民提名真普选高呼公民提名真普选 D100大声台 现场视像直播 以下节目纯属个人意见 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立即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形勢在哪裡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怨氣是越來越大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我們都已經對於這些遊行是習以為常的好了多謝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工作順利 風波裡的茶杯橫聲於文主持林毓華黎則粉 早晨早晨 8點07分 新年快樂新年進步最重要是進步如果香港要進步就一定要實現民主但今天的主流報都看到是冷待今日下午的遊行這個很明顯甚至是民主大報講真以前這個元旦遊行或七日遊行其實差不多一個星期之前《蘋果日報》就會開足蝙蝠來吹谷今年就算今日是元旦遊行《蘋果日報》都是叫做得半版頭版來講一半就講昨晚的很多人在兩岸觀賞煙花會演但內頁也有一個李八方的專欄 2014想有抗狼英增普選物品防身 今天遊行要血拼 這也好像是軟性了的處理 因為今年本來定的議題我覺得挺好的就是爭取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但似乎有份參與協辦的不同民主派別團體 就在這裏沒有突出到這個議題我相信會動員多些人上街不過怎樣也好我認為今天怎樣都會有十萬八萬人會上街一定不止五萬應該不止基本上大部分都看淡香港人就很神奇不過如果你看 港大民調來說有一樣比較好的除了房屋問題是最主要之外今年是第一節的民調是關心政制改革的問題超過經濟問題因為去年來說一來可能經濟算是不錯全年來說都有 3.多%的增長 失業是3.3%通脹是4% 基本上大部分香港人都是有工作的不過問題呢 可能只不過是入不敷支因為通脹就猛烈因為順帶一提因為今月一號開始就很多東西加價其中第一個大樓加價就是這個中電加電費房委會又有很多那些濕升又要加價即是那些車位之類的東西又加價的士加了添的士加價今天還在催一個說要燃油附加費是的燃油會加通常今天你講可能很多些 茶餐廳、早餐、食宴全部都是很流行的元旦加價或者七月一號加價所以變成事情有得做不休無得做不過問題就是賺極都不夠剛才你說的那麼多年來關於處理政制問題市民的反應真的很厲害 2011年是4%，2012年是5%， 2012年是13%， 最新的是20%。 經濟好像應該少些人上街，少些人有怨氣，但去年市場又告訴你，經濟其實是好的選擇，跟全世界很多地方比都算是這樣，起碼有些充分就業，但為什麼依然的怨氣是這麼大呢？這就是說政治制度裏面跟普羅大眾市民出現嚴重落差，因為有些其實未必是跟民生有關，很簡單。 去年尾整了一宗港事事件，已經充分反映很多人不滿，還有經過調查來說，現在最多不滿的就是年輕人18至20多歲。你今天都看到，我昨晚收工經過銅鑼灣，何文思潮好東西，旗海飄揚，已經是插旗，沿著整條牽尼斯道，即是紅旗爭取全民普選，奪回政府。這個議題很清晰，就不會是。 反而現在越小就立場越清晰，堅定不移。但那些已經搞了幾十年的政黨，可能主要動力都是來自年輕人，所以昨天看到，雖然是幾十年，所以昨天D100,我們是18日選了黃之鋒，是風雲人物的，請聽聽。即固然是事實，我想對新一代有些鼓舞。昨天人們去看煙花，你看電視看不到，其實我都昨天特意在12點才睡覺，今早晨早回來做事，但看到那個600人不開胃，看電視是沒有東西，我看到為什麼鄭家純是主禮嘉賓，出錢。都不笑，他應該是梁粉這個梁振英上台最大得益的梁粉富豪，昨天都不笑，原來台下 今天報紙又賣了，明報也賣了，就是很難喝梁振英，有台叫他下台，因為多沒癮，很沒癮，我想這今天叫梁振英下台這個口號都應該是由銅鑼灣叫到中環，你不用說，不過你在主流傳媒裡面，現在已經去到一早，晨早已經有5萬人下載了那個 投票的程式都算不錯，雖然我們也批評他，有少少模糊，不過問題呢，我們都在《非普通新聞》看到有些年輕的朋友覺得他們都對三個問題不滿意，但是因為你有時候反過來跟你的對家或者敵人的角度去看問題，你就會知道，如果你看所有外國報章那些左報，全部都說這個公投是獨立，港獨公投，袁國強就說公投，人家主辦都沒有說是公投，嚴格來說其實不是公投，因為他最多都是做80萬，我當他真的有80萬不同意，不是全民，甚至不是全部選民，都是一個民意的普查，看到趨向而已。 一個民意的普查，看到趨向某個組群，當然也有代表性，如果今天裏面有幾十萬人投票都有代表性，看到傾向是怎樣，不過說真的不做都知道了，經過這麼多次民調，我相信起碼60-70%的人都會贊成落實增補選反對篩選，這個不用說了，60%那麼高應該有的，反對篩選 一個重概念都實際上都覺得是，如果是篩選選擇那才給我，那哪一個，因為這個是觸及香港最基本最重要的價值核自由，最好就是他自己選擇，這樣當然當然這樣簡單，但是那些人都覺得今次是重要的，所以都看到有5萬人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時暫 今天是明報社論也有說將之無限上綱為港獨公投對營造理性務實凝聚共識的討論氣氛沒有絲毫正面的作用真的你一方面說諮詢又說有商有量又說自己沒有主導但當然在法律裏面整天都說又不可以偏離基本法又不可以什麼又不可以什麼甚至是處處都是設很多障礙我覺得左部可能有問你你知道左部這個文宣系統就受港澳工委管即是受中聯辦管但其實說真的你國鐵村也寫了很多文章 我覺得就是中央派的京官來到香港麻煩你真的他完全跟香港的民意脫離你堅持了立場不要緊但你要如果你這麼死板就哪有人會聽你的笛明明都不是那樣東西你硬說港獨是港獨瘋了那什麼時候會有人告訴你他們應該查找不足或者找尋不足呢 他以為寫了那些文章跟回大方向於是就當交功課 你知道這個不是前年是去年2014年前年就是中聯辦虛報軍情結果就搞了689上台李剛、彭清華都調走了如果不調走你張曉明怎麼來香港張曉明來香港初初的表現 印象都叫做耳目不新起碼年青一點說話開明一點去立法會吃餐飯但現在有沒有回請但現在的論調繼續都是一樣跟彭清華時期沒有分別張曉明工作也有些問題下次如果有特使來香港都要 要刀下背脊還是香港本書很難讀他來到之後又被人同化了有什麼這麼難讀香港資訊發達好像說左中右什麼報章都有電台有主流傳媒也有你聽D100也有你天天聽完這些傳媒你就會知道其實民意的取向其實很簡單怎麼會不知道呢 如果你將今天那個民意公投你見我們D100之前民主我們都批評你但如果你真的說有幾十萬人投票如果你又說去港獨你不就是承認香港有幾十萬人是支持港獨你是不是自己就是捉蟲旺居的你根本就是政治旺居否決過去一直在香港做的統戰工作或者很多其他團結國家人士的功勞原來是零得個雞都不是零你越搞得多就越多人支持港獨難怪真的現在本土主義 老土的東西報章今天也有很多訪問市民盼望新一年怎樣看你說這件事昨天國家領導人也有說雖然有些官話習近平但你不覺得奇怪為什麼我印象不知道有沒有以前過去這些元旦或農曆新年行政長官都應該趁機出來說話昨晚好像沒有沒有文告六八九沒有文告會不會是因為 不想像你當奴你當奴記得聖誕節整色整水要香港電台特別拍一條片又放隻狗狗不只是當奴以前董耀華也有彭定康也有理論上你是一個地方的首長全世界都是在外國可能市長都會說兩句善眾善土的東西都說兩句而且過兩個星期 已經有出施政報告了你起碼都有些東西說了自從我觀察到自從王維基宣布說我買了有流動電視牌之後好像老伯哥還沒出聲很靜收了聲不知怎麼回應人都看到那個升了一巴掌不用說原來你 說到這麼多東西,真是一男子因素 你這傢伙令香港人不能看 看電視而已就不是真的中央的意志即是他那一派失勢習主席也當我們政治性學也讀幾句他有一段這樣說第三段祝福老人們健康祝福孩子們快樂祝福每個家庭幸福安康我們香港的老人家小朋友和每個家庭在未來一年 會不會因為主席這樣說祝福我們就健康又快樂又幸福呢他不只是對香港人說主要是對國內的人說但他裡面也有特別提到香港的特別行政區有很多選好給面子你知道中共說的都是有套話來的第一個牌就是我向全國各族人民 香港都很厲害,排第二,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同胞,然後到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然後世界各國和各地區的朋友,排第二位的香港,地位都不低。但如果從你這樣說的排序,他對老人家很敬重,祝福老人們健康。 你這樣說得很政治正確第四段裏面次序都由工人到農民到知識分子而幹部排在最後但現實其實是相反的還官巴閉一點現實當然是幹部說了事不用說但如果你這樣反面去解讀的時候就變成他提到的幹部仍要堅守工作崗位 不少同胞依然奔波在世界各地為祖國辛勤工作會不會就是說那些幹部沒有做好的工作崗位呢等於香港這樣雖然今天元旦假期昨晚是除夕一樣真的香港也有很多幹部香港公安被警察都做了天光大佬作為老闆就認識了給他一句 等於好像今天大班可能打電話回來家長今早這麼早回來開工那些同事而已一樣而已我只是見他昨天在那裡問同事那種偏耕是怎樣富哥家明天誰跟林伯做節目他自己不做他做習近平<笑> 所以領導人說的話聽一句就算了說回領導人最結尾的句話你身體才最誠實我們要謙虛謹慎艱苦奮鬥共同普社偉大祖國發展的時代新篇章那也算好基本上如果你這樣看習近平說的話都叫做是 普通比較平易近人的沒有那麼多黨八股以前不是的以前當然是繼續回歸專政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是說這種假大空的說話不是的看你的意見上你覺得是不是假大空中國人民追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也祝願各國 人民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這些中國夢已經是習近平上台的口頭禪他拿來團結全國各族人民的一個口號不過問題是他的中國夢具體是甚麼內容呢可能對國內的維權主義分子、港大群眾是民主夢但對他來說他要在在他手上中興習大權於一身他成功了你沒有留意到過年前一宗很重要的新聞香港比較少人說但其實那宗很重要因為剛剛三中全會開完之後突出兩點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另一個叫做改革深化領導小組第一個立即宣布是他自己領導國家安全委員會差不多什麼部門已經管了 第二個順理成章,為何我說現在不是提習理體制,只是提他自己呢?如果是習理體制,正常來說,如果根據過去的傳統,胡溫或者江里,應該是扎飛的就應該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但不是,剛剛幾天前,就是政治上委一致通過,這個改革深化領導小組, 領導組長又是習近平即是做了港政軍人士所有大權就集於一身變成現在香港的中國普京 中國的新皇帝來的他現在發夢幾個人去他的夢他現在新年的民告在電視上的做法中國國際廣播電台都有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一起發表新年的賀詞他在自己的辦公室是不是想將這個是主席的辦公室 是想將來好像人家電視上看到好像是美國總統那樣他的作風越來越像等於他吃包餃子美國總統經常都有喝啤酒也有走出去喝啤酒吃薯條奧巴馬一樣他現在扮演這樣的作風說到有些遠性的新聞有些特寫也好什麼都好 他又在辦公室擺放他的家庭照片是否值得提出這件事是否很特別什麼照片他家人的照片比較你看到這次賀年的演辭裡面都好像很人性化例如關心到那些人現在放假都要開工關心到老人家和 小孩子給人的感覺好像很親民我想都想營造這樣的形象這就是外國報章的一個特寫習近平昨天首次以國家主席身份通過中央電視發表新年賀詞電視的鏡頭切換鮮活生動 背景書架擺放了幾張照片親切溫馨賀詞的內容平實感性充滿溫馨是不是都是擦鞋的意味多一點如果他學得不足你記得以前彭定康來香港他這些要顯示親民一夠溫馨他三個寶貝女出來你知道當時他三個寶貝女甚至那兩隻狗仔 他一對的千金迷倒很多人三個、幾美女、三個、千金還有那對狗仔成為香港很多人心目中印象很深刻其實習近平他的女兒也很美女早前不是經常說習近平又說七大正欲常位將那些子女外國讀書叫回來好像叫到現在都不見他 可不可以真的自然一點呢大哥老說幾歲人一定會有白頭髮我和你都大把好可能就是這樣黑的大哥還是好像假髮一樣好像吹頭的可能還用頭髮好像美國那個普通正常的自然的髮色就可以了普京也很短髮

不能讓示威變成示弱。 如果只有貓三四隻,當然是示弱。 不過我相信,我有信心,無論如何,香港的基本盤 今天又回暖,昨晚數完倒數之後 下午兩點鐘差不多了我們應該是三點零四點鐘就會在灣仔修頓球場我們有個大集在那裡不是在景隆街那裡集合嗎我收到德哥的通告那個就是電台但遊行隊伍集合就好像在燈籠街那裡集合我聽到你的宣傳好了我們聽聽今天的評論 《蘋果日報》這篇由李怡所寫的評論標題是《不要讓示威變成示弱》你疑惑今天會有多少人上街呢估計不會多了因為他朋友當中有些遊行常客都說不會去原因不是對梁共政權的滿意度增加而是一年的醜聞爛政不絕已經讓市民感到連叫他下台都沒有氣力了林鄭月娥沒多久之前說 游行已经习以为常,意思就是连要聆听市民声音,这种例牌的公关说话都懒得讲了。梁振英和他的班子已经到了失多不养,债多不愁的死狗阶段。民望一再创新低,你拼命叫梁振英下台,他说很多立法会议员的民望还低,何以不叫他们下台呢? 你說行政會議以保密製作擋箭牌黑箱作業他就說法庭的陪審團都是這樣你說他的施政奇爛無比他說對取得的成績不會自滿你說他的執政團隊一年間已經有七個人挑選他就說歷屆政府以他現時的情況最為齊整連在習近平面前他都自圓自誇習說他上台一年多了工作有初步成效 這個本來就是門面說話但梁振英的回應就是說在過去一年當中特區政府取得階段性勝利成果唉你疑惑一個人到了這個國寶級無恥的階段你真是沒他辦法的慳淡氣很多市民真的已經到了哀莫大於心死又或者是沉默中等待爆發的時候了 李怡繼續說市民當中有人不想去遊行的另一個原因是爭取民主的本土派和大中華派的紛擾美式范國威毛孟靜提出的香港人優先遭受到眾多民主派的杯葛和家豬歧視新移民的批評民陣召集人孔令瑜抨擊范國威發起的報章聯署冒犯新移民 帮助新移民就申请综援的七年限期提出司法复核的有民阵的孔令瑜和民主党副主席蔡耀昌司法复核在中院胜诉之后包括刘慧卿在内的多位泛民议员都齐声庆幸香港仍然有司法独立但绝大多数市民对新移民到香港积取的福利不单止无法认同而且忧虑这项措施会扩展到公屋和其他福利 社会在对待新移民和单程审批权方面引起撕裂影响到市民对参加以民阵为主的游行的意愿市民对参加今日游行的态度犹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民主派对当前最热烈的普选议题仍然是争论不休普选议题最关键在于是否有筛选 但意向就是由北京认可的候选人来让市民作橡皮图章式的投票 林郑月娥说市民不知道何谓公民提名, 这真是稀世谎言。事关现在的直选区议员、直选地区立法会议员不是就是公民提名吗? 这本来就是市民最熟悉的直接选举的方式,市民怎会不知道? 但李怡说尽管有上述这些对动员市民的不利因素但坚持香港核心价值的市民都不应该受这些因素影响而不去参加游行现在是香港人争取真普选的关键时刻亦都是市民对梁政权的愤怒已经到了接近爆发的临界点的时刻不理你支持哪一派元旦都要站出来示威你就是反对梁共政权的反对派即使游行人数超多 林鄭仍然視為習以為常,但若遊行人數減少,國寶級無恥的梁振英會怎樣說呢? 一定说越来越多市民肯定他施政胜利成果了。尽管他骗不到香港市民，但是可以骗中央，可以骗国际舆论。因此不参加示威就等同向梁共政权示弱。爱护香港的市民，今日是我们发出最强烈声音的大日子，千万不要被示威变成示弱。 所以變成說真的雖然出來遊行不會立即改變了現實，但是那個人數都有一定的顯示性，正如為什麼你看了左部的這麼緊張，即使我們對那個傳聞投票，今天的傳聞投票，公民投票都有所批評，但是對左部來說非常緊張，就去怕真的有好幾十萬人投票，譬如贊成的公民提名，贊成這個提名委員會應該要增加的代表性，贊成應該沒有篩選，都是一個壓力來的，他正常當然不想這樣出現，所以變成如果他當個無料到就覺得普通一個民調而已，本來你以為在正常所有國家裡面來說，這些民調就很多，就不會理會的，但是為什麼這麼緊張，為什麼左部這麼緊張，他就不想這個民意走出來，所以今天的遊行最大的意義其實是走出來再一次用行動去表達香港人的民意，我們就是要真普選，我們就要沒有篩選，我們就要這個600個下台，就是這麼簡單，其實昨晚你就算昨晚慶祝 我們也有一個支持DBC 復牌那次，今天有個保護香港自由聯盟的組織，到現在都有，今天我們建議他們應該在我們路邊都有個檔口，吊起這個689，不是吊起，只是公仔，然後前面就是等十一八隻這個老母西，歡迎市民走過去用老母西，就扔給他。 我相信這個都是複製品還是真的買回來的，有很多人都買到，買了嗎？不是買斷了嗎？那次大班就搞到要去海外搜羅回來，早就在公園派來，在海外都要買了，我相信今年可能都有很多人帶老母西去遊行，老母西去年也是風雲人物，風雲也是真的人，但是風雲人物，那我又想知道 在這幾晚的我們的一周年的聚會的時候，這個是通的有白的格仔衣服，不是格仔衣服，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不是那些 信奉我們講真話、好憐憫一定不會不參加因為有很多所謂激進派經常說這樣行是沒用的和理非非結果是事實上是說真正的歷史就算香港不要說今天我們昨天做節目也說到嚴格來說這個遊行文化在50年代 其實真正的群眾運動的湧現就是八九六四民運其實不是什麼組織是自發的群眾走出來的時候還未有支聯會絕對不是說支聯會搞成八九六四民運但是你當時看到香港人真的很和平理性成百萬人上街 當時香港也未試過有任何像全世界那些遊行示威裏面譬如燒車、燒垃圾、扔石沒有這件事所以這個其實是香港本身的示威遊行的和平理性這是香港文化特色所以為什麼所謂激進主義其實是沒有市場的它現實來的不到你不承認的不要說現在來說根本香港 固然是出現了殺人所以香港不可能出現有暴力的當年也是因為在油麻地一屆出現了有些事故然後才是那個是政府弄出來的沒錯我想說的是政府陰謀來的如果你熟悉香港歷史裡面每次的暴動其實是很多時候政府搞出來的因為那時候我最清楚了因為如果你重溫八九年那個事件 根本由4月19日開始香港有人上街直至到6月4日去到6月7日那隻號召全港罷工罷市之前任何場面裏面從來沒有說警察都不見到一個因為其實港英非常聰明他知道大型群眾集會裏面如果警察出來很多時候很容易變成群眾針對的對象但是去到6月7日 準備全港說全民罷市罷工罷課那天人們估計根本不只是在港島根本不用那麼多人可能港九新界周圍都有火頭但是在6月6日中午開始就已經周圍傳出謠言有些公司收到fax有些人收到短訊告訴你 會有1000個中共特務來滲透、密密連到支聯會的領導人都半夜三更都收到港府霍德的電話告訴他們很收兵否則明天可能控制場面所以早上才說叫人家收兵出動防暴隊接著旁晚就說有人燒鋪小型騷亂就說四五行動無端端屈了四五行動四五行動哪裡有這麼組織如果是又不要見就拘捕了他沒有人被落案大家不覺得奇怪有人搞暴動你覺得今天較早前也有傳過高達斌的單位會有一個在 設街站就打算跟今天的遊行人士對著幹後來的宿舍昨天你們也有播過那段聲音大家陳廣民或者幾百個都沒有只有幾條所以不用申請今天最新的新聞就說高達斌的愛港之星又會走出來不知道是不是最後關頭中於昨天針點數有人泵水呢泵了水那你要請這些臨記 幾百元一公,2014年1日應該加價,可能要加價 今晚反而會擔心,據聞有一堆本土派 網民,有號召要反蝗蟲 就說不去遊行,但他們就會去政府總部 發展中國家開始實行民主選舉也有這個財金政治友，台灣也有，台灣連總統選舉都有人買票，絕對不奇怪，但這個始終要復英這個制度，現在你面對這麼多的衝擊，他都宣布解散國會再選國， 再選過你有本事你選到就行，你這樣解釋，譬如你本土派有本事選到，為什麼你現在主張要收回所謂審核權，拘留權審核權，說是口號沒用的，因為如果已經是689政府，難道你說了之後689政府會聽你怎樣去做嗎？不會的，你只是除非香港整個立法會通過普選和特首通過選舉出來， 他要回應民意，而民意大多數是贊成收緊新移民入境的政策，就實行到，全世界都這樣做。今天如果不說遊行，而去講公務超支，我覺得都是幫政府，是不是講台？是啊，講商台，陳志雲雖然有上班， 比較大班勤力一點，今天說公務超支，他是在說哪裡？是不是說商台的話題？我意思是說，你為什麼不說今天的遊行？是的，不說遊行，工程的超支，其實例牌，你昨天也看到新聞，邊境的連堂是不是連堂？又是超支。 所以你想如果你現在講到60億，埋單就是80億，不止，一定不止，是黎超支的，不會不超支的，所有的工程全部超支。我們沒有中計，我們不說超支，今天我們要講的是要多些人上街，表達你的意向，你的盼望，我沒有告訴你要怎樣去表態，但是你要 走出來，其實你表面看得不要緊，最主要是你出來，說真的，就算是你是反新移民，你是本土派，有另外看法，反蝗蟲，什麼都好，那就出來說，正如，雖然我們當然不會同意高特賓，但他也有絕對有權利，絕對有權利，有，所謂捍衛，他們又叫做 好像現在不是叫保衛香港運動<笑>

灣仔修頓 D100打氣站， 我們主持齊集為公民提名真普選高呼，公民提名真普選，公民提名真普選， D100大聲台 現場視像直播。 立即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形勢去了哪裡？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怨氣是越來越大。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我們都已經對於這些遊行是習以為常的。好了，多謝，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快樂，工作順利。 好像你說齋，還有很多的是昨晚去街上wet的，看到嫂的聽眾還未起床。剛才就是昨晚就是高興，特別是看新聞，遠征新聞，就說由一三去到一四年，一生一世，最適合就拿來哄女生的，我們一生一世當然玩到天光，說的容易，做不做到，當然難，如果我們愛情可以維持超過2014年才很厲害。 不要一生一世那麼長。好了，今天報紙也有說，正反陣營今遊行短兵相接，接近是沒得接的，接不鬼，就算是追求真普選的人數，無論是小人數都好，一定多過你那些反對派，以百倍計，無論是怎樣少都好。 都一定多過高達斌那些數碼，最多就是30-10個高達斌都不知道有沒有，所以根本不是什麼短兵相接，反而我擔心就是因為正如我知道李怡的編寫人說，因為泛民陣營裏面都有些內部的矛盾，千萬不要將這些矛盾表面化，因為變成 就是將這個內部矛盾變成敵我矛盾，客觀上益了對家，益了對家，益了689，真是多謝你。反而應該始終都要站穩在香港人自己本身的立場，而且今年事實上都是很重要的，當然那些泛民其實都有他們的目標，他們希望今天 如果多人上街，變成在未來的談判裏面是一個籌碼，我想其實香港人支持民主就不會介意做這個泛民的籌碼，不過問題就很介意你泛民拿到你籌碼去做什麼，你是不是真的幫香港人爭取這個真普選，還是到時到最後重蹈2010年的覆轍出賣港人走去交換，這才是令到今日可能本來都想出來 參加遊行的人有些卻步，這就是一個其中的原因。 一直有個說法就說，自從689做了特首之後，北京又要加強干預香港的事務。當然劉兆佳有另外解讀方法，他說加強支持。今天是東方的政治解碼裏面，我覺得他說的有些觀點是挺對的，他因為為什麼呢？你知道 類似劉兆佳的人，吳康文最喜歡出來說話，原來這班人如果他去做風水佬就很行，政治風水佬原因不是因為他有什麼超人的預測能力，而是只不過他都是幕前人物，做人家扯線公仔，幫人家說話。根據 東方政治解碼的黃如社說得對，他說最近你看到兩朝國師劉兆佳很活躍，經常出來閱彈國史，但你又不可以不服 他的預測就很準了，應該大家記得，好像代言人一樣，如果是跑馬就給貼士就行了，他就告訴你，好像兩個星期前，689上述職之前，劉兆佳就出來說話，就告訴大家，這次的述職要規範化，果然真的，一上去上去見張德江， 嚇到梁振英差點撲低，然後就發他堂，接著下午就見李克強，李克強就叫你說話不清不楚，你這樣都不懂的，你不如叫多幾人上來，就叫多三個部長上來，好了，接著第二天就見黃光亞和習主席，那個黃光亞在買菜那時候還特意，這些是安排的，讓記者問他，接著就說你這個要找到不足，然後就告訴他，以後就要規範化，不只是說好的， 還要說你哪些做得不好，還要說你未來應該怎樣做，這些完全是跟著劉兆佳的劇本。劉兆佳早幾天又出來說話，現在中央最擔心是因為建制派不夠團結，建制派自己分裂，還有中央最不滿意， 就是說為何香港人會覺得中央對特首的任命權沒有實質的任命權，變成你質疑中央的權力，他變成代言人。因為黃如港以前回想前年689出來選的時候，當時出來說話的不康文初初就說，他頭髮就說 這個特首競爭就不出鐵三角，就是唐唐、范太和CY，後來就是明捧CY，結果他貼中了，但其實他代表某條線，他有些是我們掌握不到的信息。我想他可能將來就負責，譬如在今年2014年裏面，重要 中央想說的傳媒信息，可能就發言人，他變成白宮發言人，他真正白宮發言人，不是馮偉剛那些紙為白宮發言人，他到時來說，馮偉剛到現在都未蒲頭，不知道去了哪裡，挺好的，上班工又不用做事，挺好的，可能唯一做過就是教梁振英與狼共桌，無緣無故擺了女上台，瘋了，就是了。 他是真正是白宮發言人，所以可能以後聽有關香港和國情，中央怎樣對待香港政策，究竟梁振英譬如兩個星期之後施政報告滿不滿意，會不會腳痛，落台還是怎樣，到時預告就是劉兆佳，有些什麼事的人就不是去問馮偉剛，你怎麼看，因為那個智囊已經搬到去這個 所謂港澳的研究會，這個副會長，厲害，然後那個中央只有一位收檔，還有什麼做，是不是？那這個張志剛都可以收檔，所謂港澳的研究會，這個副會長，厲害，然後那個中央只有一位收檔，還有什麼做，是不是？那這個張志剛都可以收檔，所以可能是會在這個經濟部又會寫，或者明報那些都會寫，但我意思就是說你想想自從梁振英述職之後的前後，他已經好少出來護駕，真的好少說，還要被人發現那個曾鈺成和梁錦松搞個孖必飯局，據聞他是座上客，趙慧他是梁營來的，大家都沒有人知道，真的很吵，氣旋，就穩定下一屆的老闆，是不是這個意思？就是形跡可以，所以你想想，其他那些什麼職系，說真的，散了，真的沒有義氣，這個張志剛， 其實嚴格來說他哪有資格做行政會議成員，純粹因為以前梁振英選舉的前後主力就幫他做這個輿論做打手，輪功行賞給他做行政會議成員，但現在六八九有難都不見得出來挺硬，挺沒義氣。當然繼續仍然 外國報章將一些很細微的事幹 繼續誇大他去寫的譬如今天在《大公報》有一篇叫《欄目》叫《正思香港》標題這樣寫的認清搞衰香港搞衰香港的禍首厲害有誰搞衰香港香港如果做個民調我想九成都告訴你是六八九誰 他寫法當然不是這樣說他說辣一點泛民不用說是啊當然又說由香港電視講起繼續又說到終審庭的選舉終審庭的判決攻擊又說因為這樣移民又出現矛盾他又說其實這宗官司的幕後策劃人正是民主黨的副主席 他說策劃人不是梁粉何喜環嗎莫名其妙是這個社區組織搞的那是梁粉來的是幫新移民只不過剛好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在打工作為幹事他當然要做事沒有的他當然是這樣入數或等號的 為何他不針對這樣不公平如果你針對這樣不提及何喜華另一邊雙某些反對派的陣營的黨派又利用這些事件不斷挑撥離間內地和香港的關係攻擊中央政府咒罵中共赤化香港 內地大陸尋香港等等意圖通過這些政治操弄來爭取香港本地人的選票支持兩派反對派分工合作一唱一和一邊拉攏弱勢的群體一邊拉攏香港本土的票源兩頭賺取政治利益 其一切目的是幾年來的特首直選和立法會的直選他這個說法有點無語事實因為其實那個另一邊某些反對派他不怎樣其實那些就是所謂本土派其實他都沒有留意到其實我想留意特意不是這樣寫因為他搞不清楚關係其實本土派攻擊得最厲害的就是那些所謂大中華派或者是泛民的主流派他們之間的矛盾更激烈針對特區政府根本都不是同一堆人他們互相對敵罵普通話罵得最多就罵蔡耀昌罵孔令瑜有時候你覺得這些人生活在香港我當這個執筆的署名文章叫李振寧經常都在 正知香港是一個Facebook上的網頁是親中的外圍組織想平衡網上其他輿論不過問題是沒有人去看他的網頁因為你搞清那些真正如果需要群眾支持客觀反映其實沒有群眾支持但你這樣的論點除了是為了扣帽子和批評人之外 有什麼價值呢都可以騙到幾百元稿費都有稿費拿的兩塊錢太多了問題是你的論述連事實都搞錯搞不清楚現在面對什麼問題你看看李儀的問題李儀剛剛將過去幾年關於本土主義的興起和發展將有關的文章結集成書都值得看的如果要做建制派或親中領袖打手都要看別人說些什麼有時候這些外國報章的論壇版真的可以不利太垃圾了我想只騙到內地裏面完全不知道香港實況的人報錯了 不如我們聽聽《明報》社評好些我們早就點了題說他說了今年 2014年是政治年 明報的社評說 2014是政治年， 期望開明理性的力量可以抬頭， 盡量去排除取態極端者的干擾， 使政改達至大多數市民可以接受的結果。 社論引述了港大民意研究計劃， 以電話訪問了 1018名市民， 認為政府最需要處理政制問題的市民， 2010年只有 4%， 2011年有 5%， 2012年就是 13%， 但最新的調查顯示增加了7%至 20%， 改明了市民知道今年是討論 2017年普選特首安排的關鍵年。 各方政治勢力亦組織活動，民陣發起元旦大遊行， 今年就是主打爭取真普選， 不要篩選的主題。 另外佔中運動就搞元旦民間全民投票， 期望市民就三條普選特首的原則議題， 透過網上或流動應用程式 或者到20个投票站投票表达意见。 近年泛民阵营一些极端党派行事取态激烈，虽然并非主流，但是对本港一贯的理性讨论气氛引起了冲击的负面作用。同样近年冒起的爱字头团体行事取态亦都极之极端，例如今日大游行期间，爱字头团体声言会在游行沿线摆设街站，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不同政治取态的人在街头碰头的场面，以过去两边极端者的往迹，届时在街头会发生什么事已经成为今日大游行的悬念了。虽然警方说会维持秩序，但是在余波浪的人潮当中，执勤的警员能否实行有效分隔都是一个大疑问，起码这个是自现场警员于风险之中，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呢？实在是另一个疑问。 社论继续说，就政改争议的一些极端言论越来越见到频密。 例如就占中运动发起的元旦民间全民投票， 就有言论指出基本法没有规定公投制度， 本港没有权创制公投， 认为民间全民投票是变相港独公投， 不符香港法律。 其实这次全民投票不可能有法律效力， 而给予市民选择的3个命题， 即是提名委员会的代表性， 提名程序应否设筛选， 应否包括公民提名，需要市民意见去表达，亦都是未来政改讨论的重点，将它无限上纲成为港独公投，对营造理性务实、凝聚共识讨论气氛是没有丝毫的正面作用的。另外以这个言论的逻辑，今日参加投票的市民岂非认同港独公投？这样的话，人为制造出来的港独就会迅速壮大了。那么荒谬的事若非有特定接收者，否则实在令人难以理解。 你不理解到呢，嬌仔，不是這些，我想不知道他真的是蠢還是別有用心，你要用這個港黨的術語來講，是吧？蠢的，正如明報說，我們剛才有講過，無端端如果今天有幾十萬人去公民投票，你不是說香港有幾十萬人支持港獨，說我想從這個港獨一夜之間就變成勢力龐大得很厲害，那幫搞 香港人優先的那些小孩的非常高興，說有幾十萬人支持他，當然是事實上不是。但他們很喜歡將這些以為是他們很精闢的分析，就是他擾亂大家的看法。所以很多時候中共的政治裏面，你事後就會知道，真的可能是別有用心的，有些人可能是故意搞亂，越亂越好，特別那些 寧左勿右的保守派，因為這是他們生存的價值的存在。如果這套言論沒有市場，其實因為中央裏面還有一堆人是這樣想的，比較保守的人是這樣想的。你不要說香港，你當年六四的時候都是有一些言論，包括李鵬和當時北京市長陳石、李石五，就向這個 鄧小平匯報就告訴他不行，那幫人造反，那些是動亂，那幫老人家信以為真，判斷這是一個反革命的社會動亂，就要鎮壓。不過那時候大陸是一個封閉社會，但現在這些事情我相信 現在相對開放了，習近平自己也不信，如果是信他就不用每年派那麼多人自己來收料，對不對？ 他現在有兩套系統，一套就是你自己的左部自己說一餐，我就很懷疑中央都信不信他說的東西，一來他自己寫的自己都不信，如果真的信的話<笑> 中央就不用另外經常派人下來自己再修料去對照一下究竟那些是否查了不足現在擺明中央都不相信梁振英說的話所以就要整個港澳的研究會另立一個機構來做一個太上皇來監管你就是你每年說的話我另外去檢視一下真還是假 不走不足不好以為聽眾這麼早未起床有位劉先生已經起床討論一下 本身不要說權益,甚至香港人的性命有關 知道這件事究竟那個詭計在哪裏甚至乎王國同律師他幫助、異助甚至乎香港人對這個公民的權利其實我們香港人有一個很大的悲哀無論我們以往在外地生活過一下知道公民權利是最重要的但香港警察他就是香港公民一份子為什麼他會用他的公權力壓到香港公民的權利就是香港市民要想想自己的自身環境越來越被擠壓越來越被剝削但是警察警察他出了糧之後他有沒有為過這個社會盡忠職守反而用了這些惡劣手段 收人手機甚至乎有沒有去毀滅證據甚至乎用這樣的下流言語甚至乎對大班東方日報你一個什麼報紙來的你想賣多少報紙而已你不是一份言論正立的報紙來的你根本上做這些事情是大家知道你這個立場在哪裏其實如果我們香港人看清楚本身應該大班只有一件事你見到那段報導開頭就這樣說與貪爭前特首曾蔭權著事關係密切 布泰針的獨立監察警方處理投訴委員會全部跟曾蔭權有關係的都一定會被東方的商業聯繫說這個串燒了但是警察最主要的原因都未必一定是前線的警察人自己本身的問題他的頭頭是那些阿順華的事你看到曾蔭權早前裏面都是 趙上的中央裏面有指派任務給他將香港的警察變成公安以前或者總統哈維爾曾經被拘捕他也跟那時捷克共黨警察說我知道你都是執行職務為自己的家庭為自己的兒女去找一份工作謀取生活當然你幕後或者你的高層怎樣去指揮你但你個人都有良心甚至以前東德怎樣去對那幾百萬相對七百萬香港市民監察 但最後你公義一定要彰顯甚至乎現在為什麼我說要為生命而上街呢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最近發生的事 五洲大廈、金都賓館什麼問題 大廈公契根本是以前積下來的 不要說惡法很多樣香港的問題殖民地延伸到今日你香港什麼研究委員會大家心裡有數根本想香港人不出聲悶聲發大財記得人士繼續賺錢壟斷好像現在的專利事業那樣連蕭若元這個人都投降了什麼中電這些電費便宜你根本上是壟斷了香港電費便宜蕭若元說謊你不要不眨眼我希望香港人看真一件事 現在的社會發生了問題既然要拿香港人的利益香港人付出的香港人就盡量給你但你不要連人權自由甚至乎香港人的普選一人一票你都要剝削其實是甚麼這麼洪水猛獸你中國人你沒有自尊心了如果你中國政府習近平主席你只不過做一場戲穿件西裝打回一條胎在一個類似西方的辦公室說一番 中國夢的言語,但你中國的官員問下自己,奶粉為什麼你入口要賣四倍價錢,而要在香港再買水貨,就是你中國政府自己沒有能力去連奶粉食物,甚至乎說一句,整個中國只不過是共產黨想自己壟權下去,他們 最厲害就是輸出這些病人。 病毒現在去到台灣了，他語言說得好，身體最誠實，就是我們689的鼎爺王光亞的行動告訴你，如果他們真的對自己國家產品這麼有信心，就不用幫我孫女來香港買奶粉。 我就來到公展會那裡想說找回你，你什麼都不要理，你什麼都不要理，快點下去維園公展會同場之下D100直播室攤位，公展會還有六日，在星級主持做節目D100故網電話收音機優惠價發售，還有機會玩遊戲贏獎品，你什麼都不要理，當然要你啦，因為可以第一時間登記申請D100香港台一年收聽重溫下載全包收費計劃，一口價只需180元，只是公展會和D100上環鋪才可以申請到的，記住帶現金或者支票去公展會啦。 公民提名真普選 2014年1月1日 元旦大遊行 D100總動員 自己有燈籠街匯集 目標一致 公民提名真普選 講真話行公義 好憐憫 灣仔修頓D100打氣站 我們主持齊集為公民提名真普選高呼公民提名真普選 D100大聲台 現場視像直播 立即落實真普選公民提名沒有篩選 我想問一下今時今日的香港人去了哪裡。 我們的社會是越來越分化，越來越分歧， 怨氣是越來越大。 香港是一個非常自由開放的社會， 我們都已經對於這些遊行習以為常。 好了，多謝， 在這裡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工作順利。 風波裡的茶杯還聲於文， 主持林毓華、黎則粉。 好了，我們又回來了， 9時36分， 我們繼續聽聽聽的電話，有位黎先生，黎先生，早晨，新年快樂，新年進步，早晨，Q爺，林伯你好。 其實不是沒有人打來，不過你的線路就很繁忙，很繁忙，剛才打得通，我們用App也等了很久，怕阻礙你們，然後再用電話再打。我想說今天一定會去遊行，一定要去，昨晚這麼辛苦，逼幾個小時都出去倒數，今天遊行收拾稅，今天晏就輕鬆得多了。 天氣又暖了，還有大家真的要留意一下，那些警察都很流行打茅波，我們昨天去遊行，因為昨天在銅鑼灣看到那些鐵馬排得很開，東行線不見了半條路，說封了路叫你走，走不到的，但如果你等久一點他又放你走，很狡猾的，現在很狡猾，是啊， 七一演是這樣的，你要給個提示大家，因為我估計今天他會重套七一的時候，就會由大院開始，一直封住不准你過馬路，一直封到去鵝頸，我因為我七一的時候在鵝頸近超雄那裡，那裡比較人少一點，我都不理他照衝防線照過去，但是你在蘇果那裡他就全部不准你過去，所以 如果今天有些人如果不是在維園出發想在銅鑼灣那邊加入，你可能應該在另外一邊等，即是西行線那邊等，你不要在這邊東行線，否則分鐘到時來說他不讓你過馬路，有些人可能不耐煩等得太久就不加入人，多記者嘛，多記者拍著嘛，那他一定封死了，那你就去另外一邊，你聰明一點， 有人說走就開路給你走， 是啊是啊， 你應該過另一邊去希慎廣場那邊等或者一路去到國貨公司、燈籠街譬如好像現在D100的隊伍就在燈籠街千萬不要過另一邊 我聽你們的車輛都想你說回就是你幾點集合或者會不會是幾點開那個位置集合集合好像聽到是兩點鐘因為今天是他們的遊行是兩點鐘開始還是三點兩點半兩點半應該集合在維園不過這樣說通常所有這些不同的組織其實今早晨早十點打後 那些檔口就開了當然你不用這麼早去近兩點左右去到集合都差不多了早一點吧用公共交通去到現場真是以遊行的市民跟其他人說分享一下今天不去你去的機會越少你知道現在 政策隨時日後遊行都被人拘捕黎先生你也希望繼續香港成為遊行之都示威之都那你不是想做示威之都那問題還未解決不想變成日因為你看人家拉也好氣量傳媒全部是focus在好氣量怎樣令到人 反應或者他們的表達方法是很激進的他不是說件事其實很老實一件事我都遇過一個案件跟你跟他說道理如果你不知道就不知道他就說拘捕你又說告你如果你跟他說回道理譬如我被人弄爛的東西然後影響到人他說要拘捕要懲呼籲你做事我都跟他說一些事情被人弄爛了其實我是不是應該報警就不是 不是被你們檢控嗎反過來你覺得對嗎你後來又肯幫你登記又成這樣的要跟他講道理否則他們經常濫用他們的權力或者博你不知道他就吃了你先變成如果很老實的事情如果大班說話或者律師說話不是有道理的怎會拿回手機你真的有道理的你就拘捕他們做證物我覺得沒問題的 因為部手機裏面有很多私隱跟可能跟這個事故無關係是啊而且你有根有據的你就不要給他還有今天《東方》的報導也是很奇怪的他說引述在《報導》這樣寫有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委員直斥鄭經翰因不獲政府續任故意玩事令政府及監警會難堪 這些不證實不到不透露姓名的委員有沒有這些人的監警會的成員其實應該自己出來澄清因為如果真的有個人這樣說你走得正其他正為何不站出來說為何不可以透露姓名呢不是意見而已如果不是的話我怎知道是不是老作 你知道很多消息人士什麼都沒有證明的但有消息人士不過他也有訪問了另外一個有名有姓的大班都經常有批評他叫做林大輝林大輝在《東方日報》節目訪問的時候他就這樣說監警會會按既定的原則處理所有投訴警察的個案 不會因為個案是由鄭經翰陪同他投訴而大細超 那是不應該大細超的理論上監警會應該要公正處事誰投訴都一樣六八九投訴都一樣沒有分別的事實就是怎樣現在事實就是好氣量幾個年輕人在街頭做戲有什麼大件事現在是不是 街頭表演為何叫做阻街為何行為不檢警方試過在法庭上輸了如果你現在去西人賽街根本暫時新的規矩都未開始慢慢都大班人在做戲唱歌如果根據警方的標準全部都拘捕他全部都是擾亂秩序 即是找你說的 OK 好了多謝你先生待會兒街上見另一位就是胡先生胡先生哈囉胡先生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林 香港自由聯盟一超夜的魅力我都很喜歡超迷的多謝多謝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那個程介南扮那個廖其堅。 老實說如果他把廖其堅我們拖出都不知道，現在未揭到事實，很多人不買報紙看的，很多都是看免費報紙。不用了，你聽這一把招就告訴你，這個新聞摘要不用，報紙慳了，我只是希望這些人看事實一點，我都知道大班這件事肯定被人扣帽子的，我心中有數，因為扣帽子習慣了，但沒辦法。 如果是有一個民間的監警的投訴單位又不是不好，挺好的。如果你警隊做得是規矩他們又不用怕，那些民間監察團體是不是？現在中央都另設一個組織來監察政府，那政府教他自己中正就好，那為什麼中央要搞一個港澳研究會，一樣而已。其實中央都不相信特區政府，我們都不相信特區政府，不如自己弄一個監察去吧。 有些人在這樣說，大班你這麼久都不見你做了監警會這麼久都不見你上差館做事，臨時一天才上，他當然是這樣說的，事有湊巧。如果有聽過你節目的知道，大班在這裡為監警會說了很多好說話，也說給我們知道做了什麼事。通常我說一個打工仔的定律，有些老闆其實都不知道誰是打工仔做事的，其實我們那些打工仔的生意派在這裡扮事，聊天說電腦。 如果老闆來你都不懂得扮事，現在很多老闆根本都不知道誰是打工是勤力的，勤力他看不到，勤力他一休息他見到你射禍被人捉到，有些事實就是不公平的，所以這個世界就是要做戲的，很多人。胡先生下午見，我們要聽聽廣州蔡先生的電話來。 多謝你蔡先生，廣州打來的蔡先生早晨，新年進步，你廣州落不落到來示威、遊行，有以前三天的假，今天連續，今天沒有，今次只有一天，只有一天，我覺得落不落不到，我最開心今早起床彈起我，我一聽到說，其實昨天我一聽見說 誰請假我已經開心到不得了，一聽見誰請假不回來，其實我覺得他在敷衍，但人家病都沒那麼開心，其實我絕對說事實，我覺得他不是病，我覺得他不是病，大家的身體健康，他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裡在那

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尤其是政治經濟學，其實當時我就由DBC聽說，多謝蔡先生，不如跟我們講一下內地的同胞對於我們習主席去買包包，有什麼看法？排隊買包包？ 普遍都覺得很好，其實每個人都知道是一派打一派的，但是來說都覺得很開心，因為不管你誰做總之有人，梁振英都會開心的，可能過來中他。因為周永康的所謂新四人幫，現在打到下台，很多人都覺得都喜歡，知道是不知道是周永康的，總之貪官就對了。你覺得還未知道是不知道周永康，就是快要公布了。 不知道，我們外面都說他們做了什麼，他們很多時信一隻雞、六隻翼，他們絕對信肯德基買的，他們覺得我們這裏都做無奇不有的事，外國一樣那麼壞的，因為他們覺得我們很多事是不知道的，總之打貪官。 現在不給殺住了送這樣送那樣，每個人都開心，起碼民間那些人就起碼不用割節，現在苦惱要籌錢去送禮，省了很多，一樣有的，少了，起碼不敢張揚，起碼不敢。 一樣有的，就算學校說不給送這樣，一樣送得那麼交關，不給送那些高的一低的一樣是這樣做的。剛剛才看報紙才說有個錄音，錄音就說是一個勒索人家，每一個公司要給100萬人民幣。即是過年。不是監管的政策。他們是假的，真是假的，我們那時候。 你不行，總之一齊攤分了他吧，蔡先生今天你雖然拿不到來，在廣州，但其實下午這個D100好像也有現場直播，關於那個遊行，你在上面也有聽到，這個你肯定，這個D100不過不如你做多一點，我想會很多很多人會去，大班最喜歡聽聽眾的意見，他一定會聽到的，多謝你捧場，我們要聽聽樓約打電話來的何先生，何先生你好，早晨，何先生，你好，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新年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是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是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是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是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早晨何先生，你好。是新年進步啊。是身體健康。真的健康。那你肯定就是參加不到今天的香港人遊行，你知道嗎 這個六八九很小氣，可能打電話給曾偉雄，因為好戲兩個星期三有六位成員在尖沙咀表演，涉嫌阻街，又行為不檢，被警方帶回警署調查，沒收了手提電話和平板電腦，部分成員聲稱被警方毆打。 後來昨天大班就跟他們一起去報警，終於現在拿回了他們的手機和電腦。現在警告曾偉雄，不要以為自己是周永康的大佬，周永康，儘管全國的公安部、國安到現在都一樣是被人拘捕，所以不要太過分，曾偉雄，小心一點。我有些事不明白的，為什麼行為不檢，阻街會收手機？ 昨天大班也在有一個推測，他說不知道會不會因為當時好像有些成員拿手機去拍攝警方逮捕他們或者向他們交涉的時候拍下了，於是他們想拿這個材料作為，他想消滅證據，不知道。 如果是消滅證據就很卑鄙，不知道下幾一流的手法。但你如果收了他的手機回到警署，如果那些市民拿回手機，讓那些影片全部不見了，那我會不會告盜竊呢？ 那不知道是不誠實使用這個電腦，不誠實使用，通常是一個罪名，現在偷拍來群底都用這個罪名，因為如果你拍了它，將來對簿公堂裏面都是證據，究竟我真的有沒有。所以難怪現在他們出街就說將來會扣在那個walkie，現在有拍攝功能，準備可能會擴大使用。 擴大使用，即是向全香港的市民的侵犯自由都沒有了。現在是，說真的，其實現在很多時候周圍都被人拍了，你都不知道，因為香港周圍現在都有一些錄影機，而錄影機還有很多人走過去拍攝，那些不用說了，那些是自從七日遊行之後已經成立了特別隊伍專門做這些攝影的了。 內地都有這派公安來的，多謝你，兩位新年獲新年健康，大家這樣吧。這個就是來自紐約的何先生，就跟我們香港準備上街的人打氣，他坐飛機回來來不及了，坐火箭才行。我相信在海外很多香港人都是跟香港的想法一樣，心一樣，都是 希望香港真的可以實現到這個民主。我們有一篇《文匯報》的來論，要聽聽看看怎樣跨大旗幟，幾個小孩衝擊這個搞混軍變成恐怖襲擊。聽完之後你會真的陸在地上。親北京報將《文匯報》連日來對於在 12月26日有香港人優先的成員去到中環駐港解放軍總部高呼反對興建中環軍用碼頭，要求解放軍撤出香港的事件，就發表了文章去批評。今日《文匯報》刊登了高天問的一篇文章，就說突襲駐軍總部是為了元旦搞事升級的。 他說這是一宗嚴重的衝擊解放軍禁區、危害軍營安全的事件。這些港獨組織所挑起的一連串的事件，充分證明他們是外國勢力所圈養的打手，是為了配合美日勢力圍堵中國、侵佔中國領土釣魚台的國際陰謀。這些反對派分子圍繞著中環軍用碼頭的用地問題糾纏不休，企圖干擾香港駐軍的防務運作， 為今後衝擊和危害軍事禁區的安全進行賊仔試沙煲。 12月26日 香港人優先的6名暴力分子衝擊解放軍駐港部隊總部，這個組織的成員被驅逐之後，仍繼續在駐軍總部大門之外發表言論，聲稱不滿政府堅持將中環新海濱部分用作為軍事用途， 聲稱說突襲的目的是在於幫助香港人克服恐懼心魔， 還聲稱會繼續進行遊擊快閃行動。這篇文章繼續說，香港人優先的焦顯聰對著《蘋果日報》的鏡頭揚言說，我是搞港獨的，聲明不怕被控。焦顯聰說這是行動的第一波，是為元旦遊行作熱身。 他聲稱闖入駐港部隊總部之前做了最壞的準備，即是他們解放軍會開槍，但是為了幫助香港人克服對駐港部隊的心魔，明知是犯法亦都要拼命。 文章指这是企图煽动群众上街制造流血事件的一种手法。文章继续抨击《苹果日报》和《朝鲜中》的密切配合，就说充分地说明了国际势力和他的走卒选择好时机，在元旦游行之前蓄意搞事，故意挑衅企图制造大新闻，为了元旦的占领中环预演煽动群众上街制造借口。 配合李卓人所声称的元旦日就是挑战日的暴力行动计划。李卓人到曼谷取经，学会了黄三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最毒辣的一招，就是组织群众冲击军营，危害军事禁区的安全。结果泰国发生了军队开枪的流血事件。李卓人到曼谷向暴力冲突取经，而《苹果日报》和《香港人优先》就立即搬来香港实践。 抄袭得一模一样，手段极为恶劣。他们的动机就是要制造流血冲突事件，扩大事端，力图扼杀2017年的行政长官普选。到了元旦日，究竟反对派和香港人优先会不会继续玩大火，再度冲击军营呢？他的动向值得注意。好了，我们 下午再見，在街頭。另外提醒大家記得袁國勇教授提我們的內地加強市場的生物保安措施做得不夠，預料未來三個月仍會出現禽流感的病毒傳人的個案，記得注重個人的健康衛生。今天會有個街站在修頓，大家都要去支持一下。今天在街頭見，拜拜。 D100是一個民間的公營廣播，我們的經費主要是來自兩方面，一就是自己有的支持，二就是重溫的收費服務。重溫收費服務將會盡快展開，我們亦都推出了自己有台。自己有台顧名思義就是給自己有聽的。目前我們在全世界自己有的人數只是大約只有5-6千人， 我們50萬的聽眾只有1%的人是支持我們的運作。 1%的人成為自己有 就等於1比99。 但很可惜，那1%的自己有 他們的支持是不足夠我們維持進行免費廣播服務的。 其實我們需要大約20%， 即10個人裡面 有2個人成為自己有， 我們才可以經營下去。 我和何國輝將我們投資在DBC的本金 那4000萬 已經完全投放在D100， 而通過過去一年裡面的廣告收入 和大約5000多個自己有得回來的款項 是大約1000萬， 即5000萬。 這1000萬 只是足夠我們維持到明年5月， 所以希望大家支持D100的朋友， 希望你有能力的话可以加入成为自己有，以及使用我们收费的重温服务。 但是如果D100得不到公众的支持， 我们只可以功成身退，只可以这么说，我们尽了我们的力量，完成了一个历史的任务。 但我当然希望D100可以细水长流， 永远为全球的华人服务提供一个独立的声音，还声于民。 我们只有自己有，行公义， 浩廉敏講真話就是我們的信念，請大家盡快成為自己有，盡快登記使用我們的收費重溫服務，無言感激。 D100 D100講真話，行公義，浩廉敏。 D100 大声台， 还声于民， 还声于民。